Thank you.

切瞬间会流走。幸福绝对要把握，是在台北、New York、Amazon 的丛林，穿着 Gucci、U jeans 都开心，也不在意。环大路要转弯，天要下雨。It's okay, easy, because I will.Nothing to fear with my baby.一辈子，我还是打算赖着你。 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